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請睇感應篇105節。骨肉糞贈，男不忠良，女不柔順。昨日我哋亦系读呢句，我哋睇到呢12字，再谂下我哋现前嘅处境，点解会有咁多灾难？根本原因，呢12字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如果唔将我哋嘅心行转变过嚟，我哋嘅苦难绝对有增无疑，绝对冇可能有好转嘅一日。或者有同学要问，我能改过人哋唔改，咁有咩用啊？有呢种念头嘅，并未觉悟，亦唔系聪明人。各位谂下，大家都争住向地狱、饿鬼嗰两条路行，大家都行，咁我亦只好跟住行，咁唔系愚人咩？大家都向地狱道上行，我能觉悟啦，回个头行菩萨道，咁系几咁幸运呢？所以我哋而家无论人哋能唔能改过，我哋自己从本身改起。我哋本身能改，彻底改过嚟，就是佛法里面讲嘅自度度他。唔好认为我做同人哋冇关系，关系好大嘅。我哋日日念回向偈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。有见有闻嘅，咁多人之中，总会有一两个见闻到之后，佢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就改过自身。就会对社会产生影响，尤其是我哋肉眼睇唔到嘅天地鬼神，鬼神睇到亦赞叹，恶神睇到仲系赞叹，你难得嘅。就是在现在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熄灭争论。明辨是非。熄灭争论。这就是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对症下药了。 今日我哋睇到李牧原居士俾我睇一本书，叫《狮子后》，里面有唔少篇文章，全部都是严厉批评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。他那本书我听讲送到好多好多杂志社要求他们刊登，这里的杂志亦有刊登。责备我宣扬那本书，我宣扬那本书亦有个好处，我尊师重道，我老师教我学那本书，教我宣扬那本书，我对老师有信心，我就算做错了堕地狱这一条，可以同社会大众做榜样，一生绝对不违背老师。我老师一生的行愚我见到了，我敬佩，我佩服到五体投地。他老人家一生的行愚，无论是文章道德，他的修持，他弘法护法，好多出家人都比不上。所以现在天下人都指责我，我亦不会改变。我如果改变，那我就是背师叛道，我就错了。你们可以批评，你们可以侮辱毁谤，我不可以，因为你们不是他的学生，我是他的学生。子不言父过，学生不可以称老师的过失，我能做到这种好榜样，我想也就够了。就算堕地狱，我亦欢喜，希望举世之人都懂得孝亲，都懂得尽事，惜灭纷争。所以人哋点对我，我唔会回一句话；人哋打我，我唔会还手；闹我，我唔会还口。我无学问，无智慧，无德行，呢几句老师教我嘅，我一生奉行，我绝对唔会违背。忍让重要啊！一件事情，你是因果，心广无际，我哋能睇得清楚咩？佛喺经教里头一再同我哋讲，法无有定法可说，佛说法只掌握到一个原则，就是治众生的弊病。众生有什么病，就要用什么方法对治。每个时代的众生病不一样，祖师大德代代承传，他们有智慧，他们了解现况， 现前的状况，点依据佛陀所讲的原理原则，灵活运用方法技巧，这种叫善巧方便。否则的话，善巧方便点讲？宋朝时代王龙书居士汇集，就是善巧方便。那个时候的书籍流通量非常稀少，宋朝时候还是手抄的，没有印刷。一个人想在一生中五种原译本都读到，几乎是没有可能的。以王龙书那种身份、地位、财富，都没有办法完全搜集到。那五种原译本，他只看到四种，那种艰难可想而知的。他是什么心汇集的？我们要能体会。龙书居士站在这里往生，他如果有罪，他怎能往生？他怎会预知时至？他怎能生死自在？黄念祖老居士跟我说，对汇集本的纷争还有几年。下年居老居士往生的时候说过，这些争论大概要到2004年，他说底下一个猴年。所有妖魔鬼怪在这个世间会消失，正法逐渐逐渐会复兴。在这个时代，法弱魔强，佛弟子好可怜，要受尽一切侮辱，受尽一切灾难。只要有一个坚忍不拔的信心，我们将灯火传下去。无量寿经那个汇集本，老实说，我们亦非常欢喜，现在在全世界流通的数量，我们大概估计差不多有1000万本，是这10年的流通量。1000万本流通到全世界，我想魔有再大的神通法力，要将它全部消灭是很难的一件事了，何况有三宝护持，龙天拥护，我们有信心。所以现在我们处世，我们讲经说法，总标题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这两句话的意思，就是要我们心行为社会大众做个好榜样。现在社会大众竞争，不择手段地竞争，我们要做个什么样子呢？忍辱，不念旧恶，不憎恶人，我们要落实。 毁谤我哋嘅人、侮辱我哋嘅人、陷害我哋嘅人，我哋对佢尊敬，绝对无一丝毫怨恨。有一丝毫怨恨，我哋就唔系世尊嘅学生。喺顺境里面，唔起贪爱；逆境里面，唔起嗔畏。时时保持自己嘅清净平等觉，以真情慈悲处事待人接物，呢啲系佛教我哋嘅，我哋应该要学习。乜嘢系忠良？乜嘢系柔顺？仲我哋睇下嗰个字，嗰个字亦系会意，嗰个心要忠，唔好偏，偏就邪啦。所以忠同诚系一个意思，要将心摆喺正中。佛家讲中道第一义，儒家讲中庸，唔可以有丝毫偏邪。乜嘢系偏邪？顺境里面你欢喜，你心偏啦，邪啦；逆境里头你生烦恼、生嗔畏，你心偏啦，邪啦。你喺呢度就体会乜嘢叫众，众就系阿弥陀经上讲嘅一心不乱，一心系众，二心就唔众。二心就偏啦，边个能做到中？喺华严经上，佢系个标准，发生大事。你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心先中。你有分别执着，咁中就冇啦。良是善良，众落实在形象上是善良。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，又信又是柔和。你睇而家呢个世间，青女强人唔好听，强系刚强，吓死人啊！信系乜嘢？谁信圣道？呢种讲法标准太高了，我哋凡夫做唔到，我哋将标准降低。谁信世出世间圣贤嘅教诲，咁我哋可以做到了。世出世间圣贤全心行事，他们都是随顺自性的，都是圣德的流露。尤其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现的是圣德圆满的显露。 所以誓出世间圣言，已经为我们做了个榜样。孔老夫子示现给我们的是五德，我们要记住，要学习温良恭俭让。温就是柔，温柔善良，恭敬忍让，节俭。夫子五德，这些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柔顺两个字都在五德之中，所以字的意思我们要懂，我们要清楚。男女结成夫妇，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，是菩萨事业。是教化众生的，是同世间所有家庭、所有夫妇做模范的，是这样的一件事情。你懂得这件事情，一切众生得道了，一切众生都离苦得乐了。这种功德利益是那一对菩萨夫妻修的，他是行菩萨道，他是来示现度众生的，是同世间人做好榜样的，这叫在家学佛了。如果不懂这个道理，我们这个佛不是白学咯？甚至我还听到有些学佛的同修，不学佛的还没事，学佛之后家里不和，日日吵架，他还以为自己修得不错，修得好好，一家人不学佛都要堕落，将来都要堕三途。这对佛法完全是误会。开经偈上的愿解如来真实义，你就知道几难了。将佛的意思解错了，想下经教里面佛常讲的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那一位学佛的菩萨在家里叫一家人都生烦恼，他那个佛怎么学的？真正学佛，家里有一个人学佛，一家人都和乐，这才如法的。为什么一家人和乐？六和敬啊嘛。我们看看现在学佛的家庭、学佛的寺院、居士学佛的道场，譬如莲社居士林那类，我们细心观察哪个道场和和气气， 那个道场的大众一团和气，和气绝对兴旺，做生意亦讲和气生财，家和万事兴。有一个人真好，他就是以身作则，自己做个典型，做个榜样，绝对能感化一家。你如果不信，你去读下古书，舜王点解能感化一家？那一家人是最难感化，最不容易感化的，他居然能感化。咩原因？真情、慈悲、智慧。你只要有呢三个条件，冇话感化唔到嘅。感化唔到，我呢三个有缺陷，我做得唔够，我做得唔够好。真的做得好圆满，哪有感化不到的？所以我们要认真努力，依教奉行，要做到男，要做到忠良，女要做到柔顺，处事待人接物绝对要学忍让，绝对唔争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就讲到呢度。